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活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世人都知《红楼梦》，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它的作者曹雪芹。凤姐儿穿越历史，旧梦重圆，戏中贾宝玉到底有多少曹雪芹的影子？戏外曹雪芹又有着怎样的儿女情长和处世之才？档案马上为您揭秘鲜为人知的曹雪芹。 清乾隆29年正月的一天深夜，北京西山一户老屋，一位神情哀婉的妇人独坐灯前，她的丈夫刚刚在大年30撒手人寰。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雪打寒窗，孤灯照影，空手几卷书稿，妇人神色凄然。她的丈夫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一代文豪曹雪芹。眼空蓄泪，泪空垂，200多年的人世光阴，书斋已人去物空。曹公坎坷困顿又光辉灿烂的一生，留下了许多的未解之谜。青灯黄卷，文物遗存，以及那些让人触景生情的西山风物，都成了后人品读红楼、追忆先贤的不可多得的寄托。曹雪芹本人以及他创作的伟大作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和精彩？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鲜为人知的曹雪芹。 《红楼梦》中，贾宝玉风度翩翩，气质优雅，除他之外还有一位与其风度气质相类的翩翩卓氏家公子，北静王水溶。那么北静王的原型是谁？当代清史研究大家戴逸先生、红学研究专家胡文斌先生纷纷把这一人物的原型指向了曹雪芹的表哥、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平郡王福鹏。曹雪芹的生平有一点可以肯定，福鹏是曹雪芹人生中至为关键的一个人。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康熙年间将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平郡王纳尔苏。到了雍正4年，纳尔苏犯案被削爵，于是平郡王的爵位由他的儿子福鹏承袭。雍正皇帝非常欣赏福鹏，任命他为大将军，入军机处。同时福鹏又与宝亲王，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过从甚密。当宝亲王继位为乾隆皇帝后， 将胡鹏作为自己的心腹。雍正六年，曹家被抄家后举家返回北京。虽然曹家家道中落，但作为表哥，胡鹏对曹雪芹一直关照有加。直到乾隆十三年年底，胡鹏不幸中风离世前，对曹雪芹的生活经历曾有过很大的影响。 人都笑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不尽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曹雪芹将家族末世的感悟都寄托在文学境界里，在写作中寻求心灵的解脱。从曹雪芹生平留下的少量史料记载，胡鹏曾经关照曹雪芹到了一所专供宗室子弟读书的学校右翼中学做色夫。色夫是满语的音译，汉语里的意思是教师。有些专家认为曹雪芹在宗学大概只是一个抄写文字整理文案的笔帖式。在那里，曹雪芹倾尽心血，开始了《红楼梦》小说的写作。这里是位于西单石户胡同的右翼宗学旧址，如果您感兴趣，从这里可以牵出半部清朝到民国的文学史。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份1988年8月3日的《北京晚报》，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京华古都有那么多名人故宅，但没有一处故宅关系了如此多的文坛巨子。这石虎胡同的小院亭，上联一代文豪曹雪芹及其挚友敦敏、敦诚兄弟，又下系著名的新月诗人徐志摩及蔡松坡、梁任公等历史人物。房檐屋脊虽已斑驳，但一砖一瓦都是故事。当年在右翼中学，曹雪芹在满院书香中著书交友，在众多的宗室子弟中，爱新觉罗·敦诚、敦敏两兄弟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敦诚的诗选《四松堂集》中有这样的话，夸赞曹雪芹：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苍古破离凡。在这首诗里，敦诚将曹雪芹比作号称诗鬼的唐代诗人李贺、李昌古。他欣赏曹雪芹的才华，认为曹雪芹作诗不拘俗套，意境新奇。只是说来可惜，曹雪芹满腹学问却没留下一部诗集。幸好有《红楼梦》传世，让我们可以有幸一睹曹公的妙语好词。 初秋雨夜，潇湘馆中，林黛玉触景生情，既感怀自己孤苦无依的身世，又担忧自己与宝玉的爱情前途未卜。这首《秋窗风雨夕》正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渲染黛玉悲剧命运的传神之作。正是无处话凄凉，没想到宝玉冒雨前来探望，终于愁眉得展，露欢颜。 哪儿来的渔翁啊？ 这药吃了没有？好些了吗？这是多少饭？ 气色好多了。 《红楼梦》这部满怀家族回忆气质的作品里，折射了中国十八世纪富丽繁华之家的生活，里面具备了清朝上层贵族乃至皇家规模的陈设与饮食描写，无疑是来自曹寅以下连续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长达58年光阴的累积。 上集中我们说到，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有四次驻跸曹家，所以曹家的布置陈设乃至一应的烹饪技巧、戏班排宴等等，都必须达到接驾的要求。曹雪芹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他兴趣广泛、天分极高，因此杂学旁收，诸如金石篆刻、织锦纹样、饮食烹饪、印染技艺、园林陈设、扎制风筝等等，无不精通。 事实上，曹雪芹的杂学在《红楼梦》里随处可见，略举一例，《红楼梦》第八回中，贾宝玉在薛姨妈家做客，吵着要吃的美食糟鹅掌鸭信，就是其家人特别偏爱的一道下酒名菜。 姨妈家糟的鹅掌鸭信最好，咱们今儿啊要讨姨妈的好酒吃。姨妈 吃吧， 这好菜得有好酒才好啊。 我早就替你想了。 百事不如双指掌，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称赞这道菜的味道时留下的一句诗。 我就喝一盅， 不重要。 宝兄弟，亏你每日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以后别再吃冷的了啊。 对呀， 除了饮食美点之外，红楼梦里经常出现精巧的工艺品，展现了曹雪芹对于此类物件的熟悉与喜爱。 这满了。 比如红楼梦第七回，薛姨妈让人把一盒头花分给大观园里的姑娘媳妇们戴，这些精巧的事物据说是当时皇宫里流行的式样。 这是宫里的新鲜花样，拿沙堆的十二枝，昨晚就想起来了，白放着可惜了的，何不送给姑娘们带去。 太太小姐们收到这样的礼物无不喜欢。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曹雪芹早年对于各种技艺的接触和学习是极为精到的，而日后也一一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养分，充实了《红楼梦》里的人物风貌。曹雪芹移居西山之后，过起了日望西山参木霞，卖画前来赴酒家般的生活。曹雪芹的人生饱经沧桑，此时他内心的苦楚凄凉可以想见。《红楼梦》的撰写不但寄托了他对家族的总体回忆，也完美地呈现出曹雪芹心目中的幻想乐园。然而曾经的刹那芳华，如今已如梦如烟，徒惹情牵。曹雪芹著《红楼梦》也是一种自我找寻抒发的窗口，借此兴叹人世间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沧海桑田。《红楼梦》第62回，宝玉过生日的一段描写，更是曹雪芹遥想当年繁华的过往。这一段有趣的宴饮文字不单单讲究繁多，而且还鲜活地道出了大观园众人的风貌和情态。 来，我给四位老寿星。 不用，这一闹一天都做不成了， 免了这些虚礼吧。 在这一回里，他将生命中亲历亲闻的美丽女子一一写来，不知道曹雪芹写到此处是不是早已梦回金陵。 我这里有一段词，是我在87版《红楼梦》中的一段台词，我说给你听听。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去了，只要净肉， 切成碎丁子，用鸡油 油炸了，再用鸡脖子肉和香菌、蘑菇、鲜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喂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盘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刚才那段就是当年拍的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场戏，戏里有我扮演的王熙凤要把茄想的做法当着众人的面说给刘姥姥听。这么大一段细细的做法说下来活像是绕口令，终是要把那没见过世面的刘姥姥说个目瞪口呆。 哎呦我的佛祖哎，这倒要十来只鸡来配的，怪到这个味儿。 曾经的辉煌，超群的想象力，细腻的情感，一并构成了曹雪芹创作的艺术特色。除此之外，曹雪芹的博学多识让《红楼梦》成为了一部认识古代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 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红楼梦》第三回中关于王熙凤的描写，只是衣着就惊喜到了极致，露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宅坑袄，外罩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扬州裙，这些工艺材质的细节讲究，平常人是闻所未闻的。若不是家里几代人管着皇家制造的事物，曹雪芹断断写不出这些。像这样的妙处，《红楼梦》确实精绝。再比如小说第52回中永晴雯病补雀金球的情节，我们在电视剧中已经见到过，书里的文字写得极详细。晴雯先将李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定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然后用针认了两条，分出经纬，一如界限之法，先解除弟子后以本意之文来回织补。 若不是行家，一个男子怎能对针线活如此熟悉。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除了这件雀金球，贾母还曾经将自己最喜爱的另一件名贵衣服送给了薛宝钗的妹妹宝琴，就是这件，它叫做福叶球。 福是指野鸭子，叶指面颊。福叶球顾名思义是用野鸭面部两颊附近的毛皮制作的衣服，今天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这样一件，长约1米半，由700多块掌心大小的单片球皮拼合而成，世所罕见。这些手工艺精品中蕴含的精湛技艺，成为今天我们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第50回，宝玉踏雪寻梅，宝琴穿着福叶球在山坡上等他，贾母远远看见高兴得不得了，夸宝琴这身华服配上雪天的美景就好像画里的人。 嘿，你们瞧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上他的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有梅花。 艳影霓裳，这般恍若天人的脂粉香娃身处其中，让大观园好似人间仙境，绝不同于荣宁二府里规矩严整的厅堂建筑。而这座人间仙境的每一处院落的风貌，都与它主人的气质相合。这里是大观园中黛玉的居所潇湘馆，这里的竹子叫香妃竹，相传远古时代舜帝出巡，很久都没有回家，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外出寻夫，后来听说舜帝已经死了，于是泪洒斑竹，投湘江殉情而死。 这就是香妃竹的来历。 香妃竹临风玉立的神态，斑斑点点的泪迹，虽寒不改的忠贞，让她成为林黛玉的化身与精神依托。小说中写道，黛玉是绛珠仙子下凡，绛珠暗指血泪，曹雪芹用斑斑血泪的香妃竹来比喻衬托黛玉，既恰当又符实情。《红楼梦》中被形容为天上人间朱景背的大观园，每处宅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互不雷同。贾宝玉的怡红院精致富丽，探春的秋爽斋豁朗大气，而薛宝钗的恒芜院则清冷寂寥。个性化的风格不仅反映出曹雪芹的园林艺术功底，也不难看出他在人物的情感塑造和园林艺术上的造诣专才。《红楼梦》的创作时期正是三山五园的扩建时期，所谓三山五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布于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一带的几处皇家园林，像圆明园、清漪园、畅春园、静怡园、静明园等。据早期民间传说，曹雪芹曾任内廷侍卫，有条件进入三山五园，所以《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既有北方皇家园林的宏阔大气，又有南方诗人园林的精雅细腻。曹雪芹丰富的经历造就了他对中国园林的通达，正如清代著名《红楼梦》评论家二之道人所说，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鼻耳。 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一切不过是曹公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艺术追求罢了。一生一梦，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成就了曹雪芹这部世所罕见的长篇巨著。 百科全书化的《红楼梦》展现了曹雪芹的广博才学，曹雪芹既能写出浪漫的男女之情，又能将世间百态、衣食住行、时令节俗统统囊括，让《红楼梦》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经典百科全书，足以看出曹雪芹观察生活的细致入微、博采多识。丰富的阅历兼具满族与汉族、江南与江北不同文化风格的奇慧异彩，让曹雪芹和他的小说无愧于中华文化的代表。万象的《红楼梦》，色彩纷呈地折射出曹家几代兴衰。然而在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身上，我们也能多少找到作者曹雪芹自己的影子。 快坐下，比以前长大了好些了。《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的段落，有几句词写宝玉的秉性极为恰当：潦倒不通事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 这个妹妹我见过。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 曹雪芹他本人来讲呢，不想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达到做官的目的，八股文呢他不喜欢读，但是对一些的诗文 不单读，而且还用得很好。他是最崇尚自由的。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就叫平平二字最妙。 这出自什么典故？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名代，可代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蹙，取这两个字是再妙不过了。 他这个对历史上的人物的这个看法呢，确实是正邪二副，是吧？又正着他，又他并不是邪的，他是兼而有之的这种人。他是还举了好多例子，像曹操，是吧？这些人他都有一些女的，像红拂女，是不是？这些他都是这么做。 曹雪芹对历史上人物的评价标准也是前人闻所未闻的。曹雪芹是把自己也归为书中这类秉正邪两副而生的人，好比无才补天的灵石，怀才不遇却能流芳千古。 曹雪芹的一杆生花妙笔，除了对自身际遇的感怀，还超越时代，史无前例的在男性社会里挖掘出了一组美丽可爱、性格各异的女性群像，大胆的正面讴歌女性的美，对美的毁灭痛悼不已。甚至他潜心写作的书斋名字也叫做悼红轩。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倾心的对话，娇小的他点起香烟，香烟浸没了嘴巴，擦起双手不想开口，演一出伤心的戏剧，不想伤悲，不想伤气，皆因爱意是芳华，相识不过一天，怎么可作出决定，只不过初见面，怎知爱火里面，敢保证明天一样热。穿上神褛，爱床边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今天静静问他，恋爱是何代价？乌密密实实的他，只闭上眼或交叉。水波涌涌，几多风吹草动，老古董哭起腰风，掩饰那睡眼惺忪。一生之中， 一二五八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世人都知《红楼梦》，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它的作者曹雪芹。凤姐儿穿越历史，旧梦重圆，戏中贾宝玉到底有多少曹雪芹的影子？戏外曹雪芹又有着怎样的儿女情长和处世之才？档案马上为您揭秘鲜为人知的曹雪芹。 自乾隆九年起至乾隆十八年止，曹雪芹将满腹的感慨都化作了《红楼梦》这一把辛酸泪。各种的滋味，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中写到的那样，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其人善也，他的朋友敦诚在《佩刀置酒歌》中形容他酒渴如狂。曹雪芹的秉性常常被他的朋友比作嗜酒如命、放浪不羁的魏晋才子阮籍。他喝得兴起时还常常即兴吟唱一番，他也自诩为烟嗜酒徒。而《红楼梦》中关于喝酒的场景、酒的知识以及酒的文化内涵的描写，大多源于曹雪芹的亲身经历。 比如他写贾雨村借酒浇愁，热衷功名利禄的狂态；写刘姥姥酒后滑稽的举动，粗笨可爱。然而最富美感的还是韩湘云醉年芍药阴的那段。那一日恰巧是宝玉过生日，史湘云在宴席上要争着自己来定行酒令的玩法，被众人拉住灌酒，你来我往，觥筹交错。不一会儿，只见史湘云独自醉倒在院子里的一个石凳上，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又用脚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这醉美人嘴里还背出几句诗文来： 人香而酒烈，这是欧阳修《醉翁亭记》里的名句。 晚城来琥珀光， 这是李白《客中行》里的一句。 举鼎道眉梢月上， 眉梢月上是古牌名。 诗酒人生自然是悠然快意，可是当这些小小的风筝出现，让曹雪芹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别人眼里这些小小的玩物，可是让曹雪芹寻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据说曹雪芹有一个朋友名叫余初度，他本是江宁人，只因当年从军出征伤了腿脚，从此行走不便，留居京师。有一天他来拜访曹雪芹，两人谈了几句话，这余初度突然掉下眼泪来。原来他告诉曹雪芹，他家里已经三天没有开火了。那时正值寒冬，余初度到处去借贷都没有着落，他的几个孩子都还很小，整天牵着他的衣角围绕在他身旁，哭哭啼啼地说：好饿好冷。余初度求死不得，痛不欲生。曹雪芹听了也与他相对哽咽，心中满是凄凉。 那段时间曹雪芹的生活也相当窘困，虽然倾囊相助，但还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当天晚上他们聊到很晚，余叔度突然说起近来京城的景况。他提到有一位贵族府邸的公子，一掷数十金就为了买一只风筝，而这个钱足够余叔度一家子过好几个月了。曹雪芹恰好早年曾向家里的老师傅练习过扎风筝的技巧，于是用家里的一点竹枝和纸张，半开玩笑地做了几只风筝送给了余叔度。没想到这一年的除夕，余叔度又来了，他带来烤鸭、好酒以及许多可口的菜肴，用一头驴子满载而来。余叔度很高兴地告诉曹雪芹，没想到那几只风筝竟然买了很高的价钱，我们家总算是可以好好的过一个年了，这一切都是你带给我们的，我自然不会忘了你。曹雪芹回想起余叔度当初来告急的时候那么无奈，到处奔走求助，却不料小小的风筝可以为他解决生计的问题。 这个故事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平湖茂灾记胜》中记载下来的。曹雪芹在《南药北渊考公志》的自序中写道，今世只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友以自养之道也。这是由北京曹雪芹学会提供的一页珍贵的抄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本实用的书籍是用来帮助那些伤残人士和贫苦无依的弱者，自食其力，收获养活自己的技能。自从余叔度经常催促曹雪芹把脑中的风筝图样制作工艺写下来，曹雪芹逐渐认识到自己要从追忆过往的梦境中走出来，摆脱前尘往事，从而面对新的人生。 曹雪芹原本是以无才可去补苍天的自怜自叹之情写下《红楼梦》，后来竟无意间发现他早年杂学旁收的各项技艺也能济世活人，于是他开始着手编写一系列授益之书。这一套书被称为《废疫斋集稿》。 《废疫斋集稿》有几篇东西，他写的都很带很带艺术性，也隐藏了很多的历史的典故和渊源，从这儿也看得出来。里面有一个集子，必废金石管件，必就是伏弼的弼，废就是残废的废，就是帮助残废人的这么叫金石的，怎么样？还有一本书呢，是叫《思源高纸摘录》，就是饮水思源，我们吃的这种高粱美食佳肴，那是来之不易，那是老百姓煮的。思源，它都是用很谐音。 《废疫斋集稿》呢，这个关羽先生这个发现以后，他那现在大致大概就是有传说，有一个是不是都存在我不知道，八卷看风筝的，也有看吟诗的，是吧？一共有八卷，印象最大的就是有关风筝，因为它不管它有图，有包括怎么做，什么材料怎么放，所以从这里边体现出来了曹雪芹呢很关注这个底层的，是吧？平民这个阶层，特别有些残疾人，有些西山地区有些传说看病啊，对这个都很有的。他是为穷苦人、底层人来谋生，残疾人来谋生的。他这种思想、这种精神是应该很好的继承的。 一部《废疫斋集稿》虽然也像《红楼梦》的后半部一样泥石无稿，但它的曾经存在 应该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尽管废斋即稿下落不明，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红楼梦》这部巨著中看到曹雪芹这位工艺美术大师博大精深的学问。 《红楼梦》之所以精彩纷呈，很大一部分源自曹雪芹将他渊源的家学转化为小说的创意，使我们在阅读之际连声惊呼，真是闻所未闻。比如《红楼梦》第七回提到冷香丸的做法，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4样花蕊到了第二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上药沫子一起研好。 这番耗费功夫又已经美丽无双的一味药，说是能够治疗薛宝钗的怪病，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说来谁也不会相信，但是它就是好看。这样的文章令人啧啧称奇，爱不释手。 1977年，关于曹雪芹和废斋即稿的考证终于有了新的发现。这两只黄木箱子经过王世襄、吴恩玉、冯其庸等专家的鉴定和研究，我们终于探知曹雪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以及这对书箱的主人曹雪芹的妻子方钦。这对黄木箱正面刻有兰花和一块山石，兰花正应了方钦名字中的意思，上端有几行题刻的句子：并蒂花成蕊，同心有一针。诗里大概意思就是恭贺曹雪芹夫妇喜结连理，两人的婚后生活想必是和谐美满的。当年的方钦也应该是心灵手巧的，很懂得纺织工艺、织锦艺术，这些从木箱上也可以得到明证。 木箱门的背面有5行字：为方钦编织纹样索拟歌诀稿本，为方钦索绘彩图稿本，方钦自绘编锦纹样草图稿本之一等等。这些名字对应的手稿图样虽已找不到了，但看这些内容的名字，应该是有关废逸斋即稿第3卷编织部分的内容。相传曹雪芹在香山居住的时候，曾将他的许多手工艺传授给当地百姓，许多原本身无长技的普通人从曹雪芹废逸斋即稿中获益匪浅，收获了安身立命的本事。 废逸斋即稿当中凝结了很多失传的传统手工技艺，曹雪芹把这些手工技艺收集到一起做什么用，就是把其中一些易于被老百姓所接纳、能够被普通老百姓操作的这些非遗技艺传授给老百姓，通过掌握一项手工技艺来实现家庭的温饱。应该说这也是体现了曹雪芹作为一代文化大师，作为富有情怀的文学巨匠，对于普通老百姓的那种情怀。这种情怀应该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贯的风骨。 转眼到了一个羊年，乾隆28年，京城爆发了一场瘟疫，曹雪芹的宝贝儿子不幸染病，夭折在家中。曹雪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只能借酒浇愁，很快便撒手人寰。一代文学巨匠曹雪芹终带着他满腔的才华和遗憾告别了人世。从这以后，他的妻子方清独自生活在乡间，度过了一段孤苦飘零的日子。 曹雪芹匆匆离世，除熟悉的亲友外，他的书稿很少有人见到，《红楼梦》在亲友中传阅的也只是手抄本。不过 有的手抄本有120回的目录，却只有80回的内容。 苏州人陈委员嗜好《红楼梦》，经过多年搜集，收得了80回和后30几回的内容，并邀请高鄂一同整理。 乾隆56年，两人将120回《红楼梦》的小说以活字排版，书名题为《金编绣像红楼梦》，也就是通称的成家本。 此书一出，《红楼梦》风靡一时，上至乾隆皇帝，下至黎民百姓，无人不知。 曾有位清朝文人德语在京都竹枝词中说，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就连后来的慈禧太后住过的紫禁城长春宫里，也绘满了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巨幅壁画。就此，《红楼梦》小说成为流行传播的阅读时尚。 《红楼梦》一经刊译呢，就迅速成为社会大众普遍喜爱的文学名著。那么在今天呢，《红楼梦》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法文、俄文、日文等30多种语言，拥有100多种译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名著。 2015年10月，北京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举办的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特展上，我们看到了不同版本的或手抄或刻印的《红楼梦》，这足以说明其流传之广。在众多的《红楼梦》资料中，我找到了一份特殊的报纸，法国快报1981年12月24日至30日刊。 这上面这样介绍作家曹雪芹，我们好似发现了另一个塞万提斯或是莎士比亚。 除此之外，法国新观察报在1981年11月28日的报道中，对一批刚刚在巴黎等地书店亮相的法文译本《红楼梦》，也发表这样的评论：有这样一部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小说，它能历经千年犹有余温，读它一本就能满足读《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等多本书的酣畅淋漓之感。这些赞誉清楚地表明，在世人眼中，曹雪芹早已是文坛公认能与莎士比亚齐名比肩的伟大作家，他的笔墨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的喜爱与尊重。这位就是安德烈·多尔梦。作为在中国生活近半个世纪的汉学家，他的晚年居于在巴黎近郊一座修道院。多尔梦将修道院的中文名字诗意化的翻译为华幽梦。在这里，多尔梦沉醉于《红楼梦》的世界，他用生命的最后10年义无反顾地翻译教阅着这部令他痴迷的作品，直到生命的终结。 长期以来啊，《红楼梦》应该说广受世界人民的欢迎，我们也在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世界人民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红楼梦》里边承载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但它的呈现方式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正是一个个充盈着中华优秀文化的感人的故事感动了世界人民，所以我们觉得《红楼梦》曹雪芹理应该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300年不短，但对于一部伟大作品和创作这部作品的文学巨匠来说，300年并不算长。《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符号之一，早已走向世界。今天它的创作者曹雪芹也正以越来越清晰的形象从香山走向世界，走入下一个300年。 曹雪芹这种植根于他内心的这种人文情怀，和他对底层人民的这种深厚情感，也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的表率，也是打造文艺精品的必由之路。 缅怀和纪念曹雪芹的 另一个意义，就是要在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激荡当中，曹雪芹《红楼梦》理应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去彰显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古代的优秀文化对我们也是一种启蒙洗礼的好机会，我们现在的人应该理解他的这个心意，也是历史的人，一个大文学家对他那个时代的倾诉，也是对未来人的祝福。 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时时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 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